陶喆的一首《找自己》，他也唱出了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时段最后这段时间内的一个主题，那就是如何去对待自我。陶喆唱出的这首歌呢，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大家要找到真正的自己，了解自己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周鹏，也就是没改名之前的萨顶顶演唱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自己美》，是有着 disco 舞曲风格的一首歌曲，在2004年推出的时候，还是听起来让人觉得很特别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，我们涉及到了一个主题，那就是如何对待自我。那我们听到了两首类似的歌曲，第一首呢听到的是陶喆的《找自己》，寻找自我，

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。北京。